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在周二和红九一起出现的仍然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，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。启少好。 哎，红九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的书啊，是来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万英镑。 哎， 这个对于百万英镑这个故事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哈。 没错， 因为格雷高利·派克主演的电影版的百万英镑，当年啊，让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 尤其格雷高利·派克也很帅嘛， 哎，就觉得是大帅哥一枚啊。 百万英镑的这个作者呢是马克·吐温，是美国的幽默大师、小说家、作家，也是著名的演说家，堪称是美国最知名的人士之一。马克·吐温的作品呢是以这种幽默和讽刺为主的，既有这种机智和妙语，又不乏这种深刻的社会洞察和剖析。他主要的作品啊，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像什么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啊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啊，包括啊刚才说那两部全是长篇，然后短篇集的呢，比如说就像《百万英镑》等等。海明威曾经说过于马克·吐温一句话，我觉得那真是掷地有声啊。他说一切当代美国文学都源于马克·吐温一本叫做《哈克贝里·芬历险记》的书。 哎呦，这个评价太高了，我觉得 就等于他是源头。 海明威被很多人称为是美国精神的源头。 对， 海明威评价马克·吐温是这样的掷地有声，可见他地位真的是非常的高， 就是作家中的作家。 对， 嗯，那这个除了是这种，可能也是因为这种身份，所以马克·吐温的这种交友是非常广泛的。你比如像迪士尼啊，像这个海伦·凯勒啊，都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他还被称为这种文学史上的林肯。 哦， 那马克·吐温呢是1910年去世的，今年呢2015年是马克·吐温逝世105周年。 嗯，那如果今天我们继续介绍《百万英镑》，可能有些朋友说了，你们这不是灌水吗？ 对啊，都熟的不能再熟了， 对啊， 还说。嗯， 好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《百万英镑》啊，是一个短篇故事集。 哎， 不只是有《百万英镑》一个故事，还有很多篇其他的短篇小说。 没错。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啊，就为大家推荐一些其他的有趣的小说。 那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小说前呢，我们还可以先给大家讲两个好玩的小笑话啊。 好， 我们来做一个导入。 嗯，启胜你先来一个吧，关于马克吐温的。 得嘞，我先说说这个演讲的啊，一个叫演讲的这么一个小笑话啊。在一次这个偶然的机会啊，在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啊，马克吐温和这个雄辩家琼西德彪啊应邀参加一个晚宴，这个席上啊，演讲就开始了啊！这琼西德彪是滔滔不绝，情感丰富啊，咣咣咣咣咣啊，讲了20分钟， 嚯， 就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。那下边就是马克·吐温该演讲了。 嗯， 马克·吐温站起来之后，面有难色，然后说了下边这么一段话：说，诸位啊，实在抱歉啊，这个会前啊，这个琼西德彪先生跟我约定啊，我们俩互相换演讲稿，所以呢，诸位刚才听到的那个是我的演讲啊，哎呀，衷心感谢诸位认真的倾听和热情的捧场。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我现在找不到琼西德彪先生的演讲稿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他讲了，请诸位原谅，我坐下了。哎，很厉害啊，这个真是很机智啊， 有点意思哈。 下回怎么咱俩要出一什么事儿的，我也这么干、 啊。哎，我记得我参加一个活动，那个活动呢，正好有两个人 其实都挺能讲的。一个是于丹， 哦哦， 另外一个是钱文忠， 哦， 就这个于丹是先讲，基本上跟这个德彪先生差不多，啊，也没有稿件，然后阴阳顿挫，意气风发， 侃侃而谈， 讲了大概得有20多分钟。后来呢， 钱文忠 先生上去之后，他说，在于丹老师的后面演讲，简直就是一个悲剧。 就相当于说，你要在一个，就比如演出嘛，我们知道演出，你在一个明星后边你要出场的话，哇，那简直真是就是个悲剧，或者你会被人嘘下去， 对， 或者人家根本感觉不到你的存在。 因为之前这个氛围太好了， 对， 就是你无法让大家再上一个高高的档次，再兴奋一次。 然后钱文忠先生怎么办啊？ 他没办法，他就是按照他的平常的语调就讲完了 啊。 当然，他没有说像马克吐温这么大的勇气啊。 不是，他要是早听咱俩说完这期节目呢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幽默啊。 下回你讲给他听。 是，这马克吐温其实处处能显示出他的幽默。比方说，我们再讲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吧。法国名人啊，波盖，他就取笑美国人历史太短了。他就说呀，你们这个美国人，没事的时候啊，往往喜欢怀念祖宗，可是啊，你们一想到祖父一代，就不能不打住了。这才多少年历史啊？ 200来年啊。 然后听了这话之后，马克吐温回敬说：“法国人看来在没事的时候啊，总是想弄清楚他们的父亲是谁，可是真的很难弄清楚啊。”真够损的， 真损的。他谈论的是作风问题。 好，我们 回到这本书， 回到这本书当中的短篇小说吧。 我们先给大家呢读一个小说啊，读一篇叫《卡拉维拉斯县臭名昭著的跳蛙》，这个有点长，您就记住这个名字叫跳蛙就可以了。 嗯， 当年这个我读这个小说，得说10几20年前的时候，哎呀，就把我这篇小说给我乐坏了啊。然后呢，他也，我们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个小说啊，有的会比较长，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删节啊。利牧师，哦，利牧师啊，这里从前倒是有一个叫吉姆的家伙。1849年冬天啊，要不就是1850年春天，我也记不清了啊。总之，反正不是1849，就是1850年，因为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啊，大渡槽还没完工。别的不说，他大概是天底下你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了。只要别人愿意和他赌，哎，他就会赌；别人想怎么赌呢，他都陪着。只要能赌得起来，他就满足了。即使这样啊，哎，他的运气呢仍然很好，异乎寻常的好，10有8 9他都能赢。他老琢磨着这打赌的事儿，无论是赌注大小，只要有人提出来，不光你往哪边下注，他都照赌不误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是赛马呢，结束的时候他不是赢的这个盆满钵满啊，就是输的两手空空。斗狗他赌，斗猫他赌，斗鸡他还赌。哎呀，哪怕是这离不上落了两只鸟，他要赌一下哪只先飞。野外的布道会呢，他必到，到了就打赌说，我可是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最好的啊。当然了，他本来就是个好人嘛啊。如果他看见一只屎壳郎呢，他就会跟你赌，赌他得几天才能走到哪儿。哎，不论走到哪儿他都跟你赌，只要你搭话，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，看看那只屎壳郎到底去不去。哎，很多小伙子呀都见过史麦里，也都能告诉你这个人的事儿。嘿，他呀讲起来绝不会重样，那家伙太有意思了。有一回啊，沃克牧师的太太病重，病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眼看就不行了。有一天早上啊，牧师来了，史麦里站起来问他这个太太怎么样。牧师说，哎，他好多了，感谢主的慈悲，看这架势啊，有主保佑，他还能给救回来。还没等他讲完，斯麦利脱口而出，这样吧，我压2.5块，我赌他好不起来。斯麦利呢有匹母马，哎，小伙子们叫他一刻钟老太太啊，当然这只是笑话了。他能跑得快一些，因为这斯麦利还靠他赢钱呢。这匹马呀慢吞吞的，不是有气喘温热，就是有痨病或者是类似的病，他们总是让他先跑两三百码，然后就立刻追上他。可是呢，哎，快到终点的时候啊，这匹马就会抖擞精神，拼命的跑，四蹄翻飞，有时候踏空，有时候弄得篱笆，弄得尘土飞扬，再加上咳嗽喷着响鼻，相当热闹。经过裁判席的时候啊，他总是比别的马领先一头，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的。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，这小斗狗啊，你要看他外表肯定觉得他一文不值，他就会在那儿闲坐着，那感觉老想偷点什么。可是呢，你一旦在他身上下注，他就变成了另外一只狗，他下巴往前伸着，像轮船的前甲板，牙呢也露出来了，像炉火一样放光。别的狗吧，抓他咬他耍他，接二连三把他扔出去。可是这只狗呢，这只狗叫安德鲁啊，这个安德鲁非得要有机会才开口，好像本来他满不在乎，直到压这个另一方的这个赌注翻了两倍再翻倍，直到不能再增加的时候，他才一口咬住另外一只狗的后腿，狠命的咬啊，你懂吗？就是紧紧的咬住，哪怕等一年，直到那只狗服输。哎呀，斯麦利亚就经常靠这只狗赢钱呀，直到后来他碰上另外一只狗，那只狗啊缺了只后腿儿。有一次啊，两只狗斗了很长时间，两边的赌注都压完了，安德鲁啊照着他咬惯了的那个地方下嘴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自个儿被耍了，他扑了个空，当时他大吃一惊，有点失魂落魄。哎呀，他被骗得很惨，当时看了斯麦利一眼，好像连心都伤透了，好像说这是斯麦利的错，说他你怎么没注意到别人弄了一只没有后腿的狗呢。最后啊，安德鲁一瘸一拐的溜到边上倒下来就死了。安德鲁啊是只好狗，如果要活着他一定会出名的，他聪明啊，有天分啊，我担保安德鲁很厉害，他见过大世面，所以想起最后那次战斗和结局，我到现在都很难过。哎，斯麦利他还养过能抓耗子的小狗、小公鸡、小公猫，诸如此类的东西啊，不管你和他赌什么他都能赢。有一天啊，他抓到一只青蛙，说是要好好的训练他，足足有三个月的时间啊，他不干别的事儿，就在后院训那只青蛙跳钩。果然嘿，他成功了，只要他一戳那下那个青蛙，那个青蛙就像那个面包圈一样在空中咚翻一个筋斗。哎，如果状态好，他能翻两个，然后呢会像猫一样稳稳当当的落地。他还训那个青蛙捉苍蝇，以至于那个青蛙只要看见苍蝇，不管那个苍蝇飞出多远，他都能捉到。斯麦利说呀，青蛙只要经过好好的训练就可以做任何事儿。这我倒相信。哎呀，我见过他训练丹尼尔啊，那个青蛙就叫丹尼尔啊，他只要大喊一声苍蝇，丹尼尔，苍蝇，你还没来得及眨眼，那个青蛙就会猛地跳起来吃掉柜台上的一只苍蝇，然后像一团泥巴一样落在地上。落下来之后呢，还会拿这个后腿啊挠挠头，好像别的青蛙也能做到一样。哎，别看他这么厉害啊，没有比他更谦虚更正直的青蛙了。他从平地往上跳，比其他青蛙跳的都高，这是他最擅长的，你明白吧？如果赌这个的话，斯麦利就会压上所有的赌注。斯麦利把这青蛙当宝贝。哎，的确呀，那些见多识广的人都承认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青蛙。斯麦利用这小笼子呀装着青蛙，带着他逛街设赌局。哎，有一天呢，来了一小伙子，这小伙子第一次来到矿区，他看见那斯麦利拎着这笼子就问，您这笼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斯麦利冷冷地说，哼，也许呢是鹦鹉，也许啊是个金丝雀，但呢都不是，它就是一个青蛙。小伙子拿过笼子来呀，转了半天看了半天，说，哦，原来是个青蛙呀，它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斯麦利满不在乎，他呢有一门绝技，按照我的说法呢，他比这县里别的青蛙跳的都高。小伙子拿过笼子来又认真的看了很久，说，可是我看不出这青蛙有多厉害呀。你看不出来行吗？在认识青蛙这方面，你可能是内行也可能是外行，你可能经验丰也可能什么都不懂啊。反正我相信我的判断，这样吧，我赌40块钱，我赌这个青蛙是这县里跳的最高的青蛙，你赌吗？小伙子呢琢磨了一会儿，有点为难，说，哎呀，我在这儿是个陌生人呢，而且我也没有青蛙呀，要有的话我一定跟你赌。斯麦利一听就说了，这也好办，你这样，你先拿着笼子，我去抓一只青蛙给你了啊。 于是呢，那小伙子呀就拿着笼子，哎，把他那四十元的赌注和斯麦利的四十元的赌注放在一块儿，坐在那儿等着。哎，斯麦利去抓青蛙去了，小伙子呢想来想去，把那个青蛙呀从笼子里拿出来，扒开青蛙的嘴，用小勺啊给青蛙灌了一肚子火枪用的铁砂，灌得满满的，一直到青蛙的下巴，然后把这个青蛙呀放到地上。这时候呢，斯麦利呢就去这个烂泥里头去找青蛙，终于抓住了一只，带回来给了那个小伙子。好了，如果你准备好了呢，我就把他和丹尼尔摆在一起，让他们一块儿跳啊！我喊口号，斯麦利就喊了：一、二、三，跳！他和小伙子呢，从后边一起戳两只青蛙。新到的那个青蛙猛地一跳，跳得很高，而丹尼尔呢，使了使劲儿，光耸了耸肩，就像法国人一样，一动也没动，连挪一下都做不到，就像抛了锚的船一样。斯麦利很纳闷，说什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。当然了，那小伙子拿了钱就走了。出门前，他拿大拇指在肩膀上指了指丹尼尔，慢吞吞地说：我看这个青蛙比别的青蛙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斯麦利站在那儿挠了挠头，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丹尼尔，最后说：哎呀，我实在弄不懂这个青蛙它为什么就不行了，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看起来肚子鼓鼓的。斯麦利呢揪着丹尼尔的脖子把他抓起来，哎，他怎么有五磅重了？于是呢，他把青蛙的头朝下，结果青蛙就吐出两大把铁砂来。斯麦利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他简直气疯了，放下青蛙就去追那个小伙子，可是再也追不上了。 这是刚才跟朋友们讲了第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跳蛙的故事。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。刚才呢，启社跟大家一起分享了《百万英镑》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短篇吧， 关于跳蛙的故事。 跳蛙的故事，下面呢，我们再说一个叫竞选州长， 也是非常有名的。我印象里好像还曾经给拍成过一个电影， 哎， 印象不深。 我们先来看看是怎样的一个故事。几个月前啊，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的候选人，代表独立党和斯坦华特·福特先生，还有约翰·霍夫曼先生展开竞选。我总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名声，与这两位先生相比啊，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。从报纸上不难看出，他们也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，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近几年来啊，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行径当作家常便饭了。当时呢，我正为自己的优势暗自得意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名字要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广为传播，总有一股不安的浊流搅扰着我愉快的心情，我心里是越想越乱。最后呢，我给祖母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这件事儿，她很快就给我回了信，言辞呢也非常的激励。我的祖母说道：你生平从没做过一件令人羞愧的事儿，一件也没有。你看看报纸，看看伍夫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什么样的人，然后再考虑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准，与他们一起参加竞选。哎，这正是我的想法呀。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，但是我不能退出，我已经卷入了这件事儿，只能继续战斗下去。当我一边吃早餐一边无精打采地翻看报纸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，老实说呀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。伪证罪，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已在众人面前站出来竞选州长，那么他是否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？1863年，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，有34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，企图侵占一块贫瘠的香蕉种植地，而那是当地一位贫穷的寡妇和他那群孤儿得以活命的唯一来源。现在吐温先生站出来竞选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被要求投票选举的伟大人民，都有责任澄清真相。他会这么做吗？ 开始下家伙了。 就开始相当于在报纸上就是造谣了。 人家努力把马克吐温先生拉到跟他们一样。 马克吐温先生说，我惊愕不已啊，这是多么残酷无情的指控，我从来就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，我也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，我也从来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，我从来不知道袋鼠，是吧，就跟我从来不知道袋鼠一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简直要气疯了，却又毫无办法。那一天就这么白白的过去了，我什么也没有做。第二天早晨，同一家报纸只有这么一句话，再没说别的。注意，吐温先生，正如大家注意到的，对胶纸支那的那桩伪证案一事一直可疑的沉默着。不说话也不行。 就跟我们出版圈有一个小笑话不说吗？ 啊， 说这个一上来说，比如说这美国出版界的啊，说美国出版界出一本书，就写这个让总统看了，就总统看完之后什么也没那什么，就给总统寄了一本，然后直接在书上写，总统对这本书置之不理。然后总统也不怎么着，站起来说了一句什么话，然后说总统对这本书大发雷霆，就全是这个。 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呢，是哈，他这里边写了一个备忘哈，在这场竞选接下来的时间里啊，这家报纸只要是提到我，必然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。接下来是新闻报，他登了这样一段话，大家听一听啊，需要查清新州长候选人是否要屈尊向投票给他的同胞，他们正为是否投票给他而备受煎熬。解释以下一件小事，吐温先生在蒙大拿州野营的时候，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，后来这些东西都一件不少的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里发现了，大家为了他好，给了他友好的告诫，给他身上涂上了柏油，沾上了羽毛，叫他坐着木扛把他撵了出去，劝告他让出铺位，让他从此别再回到帐篷。他会解释这件事吗？还有比这种控告更恶毒的事儿吗？我这辈子从来就没有去过蒙大拿州。后来这家报纸在提到我的时候一贯是这样称呼，蒙大拿的小偷吐温。因此我开始为读报纸感到忧虑，正如你掀起一床毯子却害怕下面有蛇一样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朋友们明天再见。 喝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